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空军黑鹰直升机坠毁，今天寻获黑盒子。带队指挥官、国防部总督察长黄国明中将表示，所有卡片跟记录器都已经寻获，黑盒子在飞机主要机体里面，外形都很完整，目前送回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等相关单位判读资料，进一步厘清失事的原因。至于黑鹰直升机残骸要如何处理，黄国明说，事发地路面不平，大型机具无法顺利上山，已经拍摄现场画面，将会由专门小组评估，要以吊挂的方式或者是就地分解送下山。国军黑鹰直升机在新北市乌来山区失事，造成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个人殉职，引发各界震惊哀悼。面对国军史上最严重的军机失事意外，蔡英文总统今天召开国防军事会谈，当中指示在台北宾馆设置殉职将士追思会场，让民众可以前往致意。由于8名殉职将士在三总设置临时灵堂，但是如果大批民众进出，恐怕会造成医院的不便。总统府今天中午表示，蔡总统指示把台北宾馆设置成让民众可以致意的场所。至于台北宾馆什么时候可以开放民众向殉职将士致意，目前传出最快明天开放。官员说，台北宾馆正在准备中，准备好了就会对外说明开放的时间。伊拉克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精锐圣城旅指挥官苏雷曼尼今天在巴格达国际机场的空袭当中死亡。美国官员透露，美方出动无人机发动了攻击，发射多枚飞弹。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指出，在川普总统的指挥下，美军采取果断的防御行动，杀死美国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领袖苏雷曼尼，以保护美国派驻海外的人员。这项攻击行动预料将会引发伊朗以及针对以色列以及美国为目标进行严厉的报复。伊朗外长谴责美方的行动危险愚蠢，美国要为后果负责。伊朗高级将领遭到美国空袭死亡，美国伊朗紧张局势恶化，消息一出，油价应声飙涨，国际原油价格飙涨超过4%。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飙涨4.4%，每桶来到69.16美元。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价格净扬4.3%，每桶63.84美元，是去年5月以来新高。韩国媒体 Business Korea 报道，三星电子已经成功开发业界第一个3纳米晶片制程，这项成就有望加速三星实现2030年的半导体愿景计划。这项愿景计划的目的是在2030年成为系统半导体跟存储晶片领域的龙头。跟三星近期的5纳米制程产品相比，3纳米制程的晶片尺寸缩小了35%，功耗降低50%，但是性能却提高30%。三星也计划在2022年开始利用3纳米制程大规模生产晶片。而台湾的台积电先前曾经表示，台积电5纳米制程将依进度在今年上半年量产，3纳米2022年量产。位于在新竹宝山的研发中心也预计在今年第一季动工。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点，来到1211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927亿。台北股市今天在台积电、股王大力光开盘上涨带动下，指数开盘跳空上涨66点，以12167点开出，一度超过了90点，来到12197点，再刷新29年10月来的新高。

我不知道我的手机在哪里，是真的掉在外面，还是我没有带出门呢？今天来到星期五，也就是我们来想想我们这一周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了。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一个礼拜横跨了2019到2020年，这五天你有什么大事呢？应该很多人的大事是跨年了吧，是吧是吧是吧。欢迎你拨打电话02-2363-9955，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或是你上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分享。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Fish Steak 鱼条，这首歌叫做《苟且得自由》。我看看在 App 上面大家的一周大事啊、有些人去看了五月天的跨年演唱会，超开心。相信应该也有些人就是去看了 Jolin 的演唱会，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啊。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欢迎在飞碟联播 APP 上面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今天的玛丽呢，因为你知道1月1号的时候是星期三，以往星期三他要做什么？他要录他的电视节目，所以1月1号他们就休息一次，移到了今天来录影，所以玛丽现在正在人在录影中。 沉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在你左右？当我无力的坠落，有没有一个谁？我的生活好像迷失了方向，为了生活渐渐失去了信仰。年少的轻狂，伟大的理想已经遗忘在生活上，现实生活之上。整理着破碎不堪的心，重拾起面对现实的勇气。从哪里来或往哪里去，前方的路就是我的目的地。当你 为了生活渐渐失去了信仰，年少的轻狂，伟大的理想已经遗忘在生活上，希望多么渺茫。我是要为了目标用尽全力的呐喊，是你要创造不平凡。我的生活何时迷失了方向？ 你的生活有迷失了方向吗？这首歌曲呢叫做生活至上，是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好。0223639955，嗨你好。 欧马克大哥你好。 啊啊，你好你好大哥。大哥怎么称呼？ 新年快乐。 莫非您是老张？ Yes。 好久不见了老张。 给你拜个年了。 啊，恭喜恭喜啊，农历年还没到，跟你说新年快乐。 那请教一下，哎，电视节目什么时候播？ 谁的电视节目？ 您的？ 我的？我哪有电视节目？我没电视节目。 又高又帅，为什么不上电视？ 啊，这件事情你不应该问我，你问电视台的人吧。 很巧，你的手机是不是 iPhone 十一啊？ 啊，是是，怎样？你捡到了吗？ 对呀，啊，这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 哎呦哎呀，你捡到我手机啊？这么巧啊？ 我要当面拿给你吗？ 你给我啊，你给我啊， 我给你的。 对啊，你给我啊。 我运气没那么好了，可能你还摆在家里了。 啊，我也是希望，我也是这样希望的，我只能这样希望。 所以希望你新年新希望，马上找到你的手机。 是的，失而复得最快乐。 恭喜恭喜， 谢谢， 拜拜， 拜拜。Yeah。嗨，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 喂，马哥你好。 你好，女士。 我是葡萄柚。 葡萄柚，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我先跟你说，我是之前在《今生之歌》有点播，嗯，已经结自由那一位 啊哈。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目前没有印象。 就是，好，我的一周大事是我在12月31号离婚了。 What？ 就是我点剧那天，我拿赖的简讯截图给你看的那位。 哦，那这样我知道了。那这样这是一个好故事，这必须要跟你说声恭喜恭喜啊。葡萄柚， 可是我没有觉得很开心啊。 我觉得现在没有很开心，是不是？ 对啊。 你过了一年，嗯，或是三年以后回头来看，会很开心的。 好，希望。 所以你现在在很低落的情绪当中，是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我比还没有离婚之前就是 更难过， 还要对更难过。 因为之前看到你的时候，感觉你看起来就是已经没什么事了。 嗯， 但是所以那个文件签字下去的那一刹那，还是会痛，就对了， 还是会。对啊，虽然我的表情都保持得很平静，这样很压抑，这样，可是我内心还是觉得很难过啊。就是好像你真正失去了一个家，然后你失去一个可以让自己能够安心安定的地方。 嗯嗯嗯嗯嗯。 虽然在知道他外遇的时候，我的世界就已经毁灭了，可是。当初还是有法律的牵绊嘛， 嗯嗯嗯。 可是现在你真的签完，你真的正式离婚之后， 现在两个人就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没错，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那一天我也有跟你讲过嘛，就是在一个没有离婚的状况之下，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没有保障的。 对， 现在这个离了婚以后，反而就是好，两个人各走各的路，都不相干，这样子你他要去过他快乐人生，你也可以继续过你自己快乐人生。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新新的开始，是个 fresh start。我还是要说一声恭喜你。 啊、好，谢谢你，还有谢谢你玛丽。 好的，葡萄， 谢谢你们的存在。 哦， 谢谢， 不用客气， 宗教般的存在。 葡萄柚，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要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前情提要一下，就葡萄柚呢，就是他发现了他的另外一半，就已经法律上面的另外一半，就是他的老婆偷吃这样子，然后拖了蛮久的，拖了半年，然后都一直没有离婚这件事情。那刚刚这通电话就是说2019年12月31号最后一天终于做完了离婚手续。社会有太多陷阱，他们穿长裤在骗你，不怕扣的布丁，不开前方的污泥，被掩不及藏在真理库里，真理库希望看你露更多的身体，真理库听说这样地球会更和平，真理库难道拯救世界的人是你，真理库真理库不穿真理裤的不提，穿针引线的事情，外带的不见得是你高冷酷。数据篮板球下的腹肌 ，Amber Louis Vu， 禁止不出条件，被他的心情给我，少一点草在烟斗。老天的双手奉上，说这杯叫蜻蜓点火。喊你信吗？他们那批喊你弟吗？今天晚上关东主家里三圈，依你去吗？管你叫谁宝贝，早有酒精早晨，用我裤裆贴着你的，公主你好会。别再问那些土炮的问题，问我什么星座，我的兴趣还有个性，今晚为你量身定做。哪里才可以找到真理？社会有太多陷阱，他们穿长裤在骗你。偷的布丁，我开前方的污泥，被掩不及藏在真理库里。真理库，希望看你露更多的身体。真理库，听说这样地球会更和平。真理库，难道拯救世界的人是你？真理库，哦酷酷，真理真理真理真理。真理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真理库》，在明天1月4号，对，明天1月4号，你也可以参加玛丽的二手拍卖会。我相信他是没有真理库的啦，但你可以买他一些其他库，应该也是买不到生理库啦，可以买他一些普通的长裤。研究的不止 Red 还有医生的骨气，看我眼神就知道我在打你主意，你用真理裤收起我那关不动的翅膀。如果你是台北，那我要当台北市长。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明天玛丽的二手衣拍卖会的讯息的话，你可以直接上她的 Facebook 脸书玛丽的象牙塔丽，记得是美丽的丽，有玛丽的象牙塔。02236399555，2:22。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台北的地瓜。 地瓜，你的一周大事是？ 可以分享我的一周大事吗？ 请。 我想说，我跨年的那一天，我跟我喜欢的男生告白了。 在哪里？ 在捷运上。 跨年的前一天，所以是倒数。 12月31号。 12月31号在捷运上跟喜欢的男生告白。 是。 那结果咧？ 结果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他不喜欢我，但是因为我喜欢他很久很久了， 多久？ 所以我觉得大概2年。 哇哦， 所以我觉得说出来可以让我放下 啊， 但是现在他没有回我的讯息。 什么意思？ 我写了信给他，他也就是他没有任何的 response。 那你告白的当下，你告白当下他的表情是什么？ 我跟他，因为我是问他说，你知道我喜欢你吗？他说他不知道。 哦， 就是这一点有出乎我们两个的意料，就是他被我吓到，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哦， 我以为他多少有一点感觉。 哈，那原本你们是很好的朋友，是不是？ 是，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会不会，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我自己放下，但是对他来说，我好像很自私。 啊，还好吧。

声说 love love love， 有一天这世界会为我改变，跟我说 love love love。是没把握，但请别怕心动，因为爱有一种你猜不透的温柔。相信我，靠近我，别问为什么。幸福一靠近，阴天就放晴，跟我一起遨游。一个不小心，雀跃的心情已经要一心头，因为爱就是你最任性的理由。相信我，靠近我，那是怎么做？跟我说 love love love， 大声说 love love love， 有一天这世界会为我改变。跟我说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紧握住我的双手，勇敢的 say yeah, I love you。 Love, love, love， 2:31，2020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一年，因为念起来都是爱你爱你。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今天是星期五，不是星期二哟，今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说周末要来临了。星期五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我们的一周大事时间，想想看这一个礼拜你做了些什么大事呢？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给我0223639955，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的 APP 上在上面留言。嗨你好。 Hello 马克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阿翔。 阿翔你好。 对 阿翔，你的一周大事 这礼拜跨年嘛。 对啊， 然后我跟朋友去汽车旅馆 happy、然后等到桃花就扣完年后就马上来。 刚上一句是什么？ 就是跨完年后桃花就马上来了。 你去汽车旅馆 happy， 然后跨完年后桃花马上来。 对，就是 马上在汽车旅馆发生吗？ 不是不是、就是我会在那个就是手机的交友软体上滑滑这样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刚好很不巧，就是也算是很有缘的。他刚好在101当工作人员。对，然后聊，因为他站岗嘛，所以有点无聊。聊了一下，发现原来他住的地方离我待的汽车旅馆非常近。然后我也知道他就是结束后3-4点很晚了，结果他隔天还要上早班。那我就冲一波啦，就说不然你如果赶的话，我就去捷运站载你回家。他答应了，我笑一笑。 所以我去捷运站载他，然后呢？ 然后就聊了一下，那我就马上不要放过机会啊！我知道他等一下要上班，而且就在不远处，那我就说，那不然等一下6点多，我载你去上班好了。他说：“哦，真的吗？好啊，去了。” 所以你3-4点先接他下班， 对， 然后聊天。 对， 这中间有分开吗？还是没有分开？ 有，让他回去睡觉，因为他上早班，就是剩2-3个小时可以睡这样。 天哪，这也太辛苦的班了吧！好，然后你6点又再去载他去上班。 对， 然后 就等他下班后然后因为我也是夜唱了一天，然后就是也是睡到下午晚上，等他下班我们才继续聊。然后就聊得还蛮开心的。 你说一直到目前都还是蛮开心的。 对，然后就是等一下晚上就是要跟他去逛夜市。哇！ 天哪，带着笑意，嘴巴合不拢的讲这一段啊。 对啊，那我就那那时候在汽车旅馆，那时候朋友就叫我别傻啊，不要当工具人啊，钱包不要带出门啊，抱我背 起。是是是是，嗯。 然后就过程开心，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很久没有心跳加速的感觉了。 啊。 对啊， 这真是一周大事，这真的很棒。 真的，然后我觉得最让我动心的是他跟我说，跟我聊天很开心这句话。 嗯， 对，让我就怒跳起来了， 心花朵朵开的阿翔，恭喜你。 好， 拜拜， 谢谢，拜拜。 Love, love, love， 充满爱的2020。嗨，你好。 嗨，马克。 Yo， 你是？ 我是内湖小杨。 嗨，小杨。 这周跟同事大吵。 同事吵架？ 对啊。 你们吵啥？ 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然后有很多。 啊，下个礼拜就要投票啦！啊，越来越白热化啦！啊，都会扯到这个啊。 Okay. 就是有公司里面有蓝有绿，但是就是因为董事讲了很伤人的话，就是讲说啊，美国读书了不起啊， 嗯， 啊，你这样子还要投什么票呢？你就回美国啊。 哦，嗯， 啊， 嗯嗯， 好。所以说讲这种话，然后就是刚好神经就断掉了，就跟同事大吵。 那他讲了这么酸的话，你的反击是什么？ 没办法，我爸送我出去又不是我想要去的，你们也可以叫你爸妈送你去啊。那假如你们想去的话就去嘛，那我们也不是自愿成为美国人的，那有什么办法？那我也回来当兵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吵得还蛮凶的。 那你是有投票权的人吗？ 有啊 ，OK， 我已经在台湾当兵，已经回来蛮久的一段时间了，对啊。 啊，所以你也有美国籍就对了。 对 ，OK。然后，所以他的主要就是觉得说啊，你是双重国籍的，你不是真的台湾人啊，什么之类的。 不是因为我的政治倾向可能比较偏那只鱼的，然后那个人就是比较偏那只老鹰的。 嗯嗯， 对 ，OK。 然后就是说，因为你投这样子，就算台湾亡国啦，你跟你没关系啊，就这样子之类。对，然后反正你大不了就可以回美，一句话，反正台湾亡国，你就可以回美国啦之类的。对， 太偏激啦。 我才知道原来台湾这么泛政治化。 真的是大家是把这个看得蛮严重的啊，而且一旦你说出了你支持谁，马上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听众也是啊，就一旦你刚刚说出了你的倾向以后，每个人对你的标签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但是我觉得 蛮可怕的一件事。 我觉得 there's a rational discussion about this，应该不是这么的，我们应该认出。我们选，我一直觉得从小的教育之后是选贤与能嘛，哪个谁做的比较好，那就是应该让谁来做。然后你做的不好，你应该接受民主的制裁，你要被换掉。对，因为我本身是念财务金融的，所以说看有些看事情看的东西跟一般人所谓看的所谓的意识形态可能比较不一样。 嗯哼， 对，我没有说我是偏这边或偏那边，我是比较中间选民，但是我希望只是说。Of course， 中华民国在台湾是越来越好。 嗯， 因为毕竟我的外公在这边，我外公活了100多岁，从大陆一路打过台湾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外公守护的土地，这是、对的国家，所以说我很珍惜这个地方。 中华民国万岁！ 我没有讲啊，是你说的。 好的， 对，所以说是这样子，对， 嗯。好了，为政治吵架真的有点不值了，拜拜。 对，好，谢谢，拜拜， 拜拜。2:39，对，就如果你希望你所居住的这一块土地，或者你希望台湾，你希望 你认可的那个候选人，你认可的那个政党可以胜出的话，1月11号别忘了投票啊！02-363-9955在 App 上面看看大家的一周大事。我要滑到很前面啊！等我一下啊啊啊！哦，有人达成了人生第一次的路边停车的成就。哇！驾照考了2年都没再开车，好，第一次路边停车，恭喜恭喜！一周大事完实了。日剧哦，这个是不是木村拓哉那个日剧啊 ？Grand Mansion Tokyo， 超流畅、超热血、迷青三星餐厅创业的故事。好，有人的一周大事加入了上班可以听的会员。101一周大事是领年终奖金啦。维尼的一周大事，因为抽中了首尔旅游行程，所以办了42年来的第一本护照。天呐，所以维尼也要人生第一次出国了哦。哦，有人跟我一样弄丢了家里钥匙啊，完全想不起来掉哪啊。很多人在这个 App 上面一直提醒我说，欸，马克，你的手机是新手机也是新手机也是新，对，我知道我知道是新手机，可是我也没办法啊，他目前就是不在我旁边啊。我的心也是焦虑啊。真正的一周大事，上个礼拜出去玩，第一次喂老鹰、喂狐猴、摸草泥马，还有让老鹰站在手上，超开心。好像蛮多人发奖金的，恭喜你们拿到了一笔钱。有人是考试中游雇员第一试考过了。这个一周大事，1月1号前天的时候，跟合唱团的大家在国家音乐厅的小厅演奏厅开了音乐会。有人的一周大事是比较难过的，是天天都在做梦不间断，我每天都没有睡饱，一直在梦，一直在梦，一直在梦。今天公司尾牙，在这边要祝千千中大奖，不知道你们公司的尾牙大奖是什么？嗨，你好。 哎，马克久违了。 嗨哥菜。嗨哥菜怎么样？ 有， 新年快乐，再见。 祝你新年快乐，还有祝你心想心生活随心所欲。 哦，谢谢。 然后那个上次我知道说报《天空之城》的节目，然后现在又有新戏，中文台有一个新戏，今天开始晚上9点。 了解。 嗯， 拜。 卫视中文台晚上9点第一集。配合新年男朋友好好看， 是卫视中文台员工吗？是卫视中文台员工吗？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9点的叶落，忘了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想成立日航，想要变成小狗， 在发生好事的那个角落，是不是刚好就是你在的那个角落呢？其实呢，在年底啊，就是国外的圣诞节假期、新年假期的时候，台湾呢，就多了很多很多，街头都多了很多很多的外国人，或是讲英文的人，或是讲日文的人。然后最近我觉得多了很多讲广东话的人，对，来这边避难一下，转换一下心情这样子。那我的阿姨呢，她的老公是香港人。然后他们是在美国认识，然后在美国生活，所以这一次也利用了新年假期回来。他们先去了香港，然后再来到台北。然后去了香港以后发现，哇，以前那个人挤人的香港，说哇，现在你去吃什么好餐厅，直接进去，直接 walk in， 不用 reservation， 完全不用预定，就人变得非常非常的少。然后路上呢，就是最繁忙最繁华的路，也都人变得非常非常的少。他还特别带他儿子去参观一下这个香港理工大学，就看那个汽油弹烧的这个痕迹。目前内部还没开放，就外面那个天桥有开，他可以走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呢，在很难过就很可惜的事哦，就来到了台湾台北之后，天气是不好，我觉得好可惜哦。就是应该有很多地方可以带他们去的，可是都没有办法。结果昨天他们一走，哎呦！这两天小春日和，太阳出来，太阳公公出来了，我真的觉得有点难过。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来到星期五，想想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一二三或是五五天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哪一件事情会入选你的一周大事呢？彦君的一周大事是女儿今天满六岁啦。还有人的一周大事，作业都做完了，很开心啊，每个礼拜都被作业做到累死。俊云的一周大事是收到了兵单，今天在公司办留职停薪，希望结训回来可以转正职顺利。Hello， 你好。 喂，马克好。 嗨嗨，你是？ 我是小小猫。 嗨，小小猫的一周大事是？ 一周大事是我鼓起勇气骂我的室友。 你说有病的那个室友吗？ 那么另外一个室友很喜欢带一大堆朋友回来开趴 哦， 然后他们把我的锅子弄得很脏，然后烧焦了，我很生气的骂他，我超凶。 希望有用， 嗯， 希望有用。新年快乐，小小猫。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陌生的城市，陌生声音，熟悉的喉咙，不熟的母音。I got your back， 我罩你。听跟八七个 nothing to worry。讨厌现在的一起 homie， 一群兄弟，那边接纳的声音，机会被命运恶意倒逼。Real life ain't no monopoly， 答应要考好的成绩。I don't， 突然失去了消息。I know， 太自以为是，弥补不了的错，失败可以重来。I'm told， pour the smile through your tears， let me kiss goodbye on your 昨夜的心。 生命用最残酷的方式让人成长，也让人茁壮。张力昂将过往真实经历创作成歌，在离别之前多与爱的人说说话。张力昂第二张全创作 EP Oxymoron 矛盾体，除了高富帅，他更是钟爱音乐的张力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要跟妈妈还有姐姐合吃一个便当，可是我总是假装吃饱了，因为我跟姐姐吃完，妈妈就没得吃了。 还好有各位叔叔阿姨的帮忙，让我们珊珊不再饿肚子。现在只要捐款500元，就能帮助小朋友拥有一个月的营养餐费。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有栖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今年冬天最暖闪光来袭，郭书瑶全新晒爱单曲《合拍》。陪郭书瑶带上浪漫滤镜，与你的心跳每一下都合拍。和乐音乐。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下款，我是小春 Kenzie。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如果要做个开始，大约播想3年级。特别的期待，下课回家特别急。教我收拾好我的行李，背包插上马祖庙香气，像是在主人。 2点51分，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啊，你是 Miki 吗？ 对。 嗨，新年快乐。 我打电话进来就是要跟你说新年快乐。 谢谢你 ，Miki。 你最近好吗？ 我最近还行。你最近好吗？ 我最近啊，我最近没有去找工作。 没有去找工作。 对，但是我明天要去宁波西路那边看一家那个螃蟹。 螃蟹？ 不是，那个是蒸笼的。 嘿， 一个月4万块。 哦，好多哦。 对啊，所以说啊，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打拼啊。 我有个问题啊，听众也一直很好奇啊， Miki 你现在几岁啊？ 我不小了。 不小啊？ 嗯，我56岁了。 哦，那 Miki 你现在是跟姐姐住吗？ 跟妹妹住。 哦，跟妹妹住啊。 我是姐姐。 哦，你是姐姐。 对，我跟妹妹住。 哦，那妹妹结婚了吗？ 没有。 哦，你们两姐妹一起相依为命。 对，可是那房子是我弟的啊。 哦， 是我爸爸妈妈他们留下来的。 嗯， 那我们不用付房租啊，只要付水电啊、瓦斯费那些的。 嗯， 那我妹妹上班啊，我的工作比较不稳定。 嗯， 所以说多少我有中同意发票的话都会给我妹啊。 然后妹妹有出去上班。 他去上班啊。 嗯， 他有啊。 嗯， 我跟你讲， 嘿嘿嘿， 那个马克啊， 有 那个刮刮乐， 嘿， 那个头奖200万，赶快去刮刮看。 那个不好中啊，你知道吗？ 不会，你只要会挑会选的话哈。 哦， 他那个号码，他不是那个也是有编号嘛，对不对？ 嘿嘿嘿嘿。 你挑后面的。 后面怎么样？ 后面的挑后面，不要挑前面的，因为前面的都是人家留下来不刮的。 好。 你不要刮太多，你就挑2张刮刮看啊，去刮个头彩也好啊。 哦，刮到头彩当然好啊。 对啊，谁说啊？就是，头奖200万呢、欸。 嘿。 头一发票是1000万呢、啊。 嘿。 但是头一发票我都中小奖的。

献丑。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国军黑鹰直升机失事坠毁，八名将士罹难。蔡英文总统今天才是参谋总长沈一鸣合颁青天白日勋章，追敬空军一级上将。其他殉职的人员包括了于清文少将、洪鸿兵少将、叶建仪中校、黄胜航少校、刘振富上尉以及许洪兵二等士官长，依照原阶各追进一阶，分别颁赠勋章以及奖章。至于国防部总士官长韩正宏，因为已经是国军士官最高职务，负责总理协调三军士官以及士兵事务，直接听命于参谋总长。如果追进为少尉，在抚恤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不会追进。而本来依照规定是颁发甘城勋章，但是蔡英文总统要求破格颁发云辉勋章。中日韩峰会达成共识，将积极推动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以及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如期签署。学者忧心可能会影响台湾的产业竞争力。经济部政务次长王美花今天表示，中日韩 FTA 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不清楚后续要怎么谈，会谈多久，现阶段评论还为时过早。至于 RCEP 签署对于台湾的产业影响，王美花坦言，企业的确会希望台湾也能够加入，但是在尚未加入之前，暂时还是从差异化、高质化、具信赖度的售后服务等方向，以台湾特有的技术跟品质争取订单以及客户，保持既有的市场。王美华说， RCEP 成员国目前在进行各国之间的相关关税确认，目前了解应该跟东协还有中国大陆、南韩之间的 FTA 相关降税内容差异不大，但是对台湾产业影响还必须等详细的资料公开才会有比较好评估。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在平盘，来到2174点。日本股市今天假日休市，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4点，成为30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点，成为10647点。香港证指数下跌68点，来到2847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1点，成为323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点，成为1211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927亿。澳洲野火持续燃烧，死亡人数今天攀升到20个人，必须在周末前强制疏散数千名游客。野火到目前为止已经烧掉相当于1.5个台湾的面积，雪梨的经济一天就损失5000万澳元，相当于台币10亿。澳洲当局下令，从雪梨南方的诺拉到维多利亚省边界长达350公里的沿岸区域必须进行大规模游客疏散，并且有约3万平方公里大的区域进入紧急状态，面积相当于1整个比利时。维多利亚省省长安德鲁斯呼吁，如果你可以离开就必须赶快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保障你的人身安全。澳洲这一次从进入干季之后就引发的空前丛林野火，伤亡也是继2009年黑色星期六造成180人死亡的野火以来最惨重的一次。这次野火席卷澳洲6个省份，目前超过500万公顷的土地焚毁，相当于1.5个台湾。至于野火造成的确切损失还有待评估。台中市南屯区金科路跟向上路5段交叉路口，今天下午2点左右发生了拖板车跟货车碰撞翻覆事故。消防局指出，救灾现场救出了一名男性跟一名女性，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急救中。另外一人受困车内，搜救人员目前在破坏车体救护中。进一步车祸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交通部台铁局今天凌晨零点开始开卖春节疏运期间西部干线列车车票，已经完成127062笔、219518张的订票。明天凌晨零点开始开放订购8班东部实名制列车。台铁局指出，西部干线多数列车还有座位，不过台北往台中、高雄方向，1月22号下午2点到1月23号傍晚5点，以及1月24号中午12点以后，长途自强号座位售完。莒光号还有座位，逾期未取的车票，1月5号上午9点会重新的释出。至于春节加开的8班东部干线实名制列车，将在1月22号、23号、28号以及29号开行。明天凌晨0点开始订票，只要是身份证 U 或者是 V 开头的，108年12月1号前涉及花莲县或者是台东县的现住人口，都可以符合订票资格。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大家好，我是中正万华区立委候选人3号林玉芳。这4年来台湾的经济非常差，民进党却吃饱饱，大家都委屈了，让我们一起来做改变，让台湾更公平更美好。请支持3号专业用心的林玉芳。林玉芳，谢谢您。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月6号娃娃魏如萱。 生命本来就有脆弱，腐蚀生活的口红纸不应该。 下周飞碟看红星，张若凡。 已经结束的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从爱你到想你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用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 新的一年2020年的第一个周末，第一个周末，今天星期五，第一个周末有什么电影呢？第一个周末你要干嘛呢？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嗨，我是马克。平常呢，除了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可以在这里听到马克和玛丽的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寻我的 Instagram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可以 follow 我。今天呢，来到星期五，照理来说啦，是应该要讲讲这个诚实电影预告院，但是你知道，因为今天一个人，所以我根本没有空看那些预告。我只能好好的念一念本周会上一些什么电影给大家听。首先呢，让我惊讶的是，在上个礼拜台北的周末票房排行榜，竟然是恢复，怎么讲啊？就是好莱坞大片、好莱坞名片、好莱坞强档，竟然没有打入台北周末票房榜的前二名，哎，前头两名都不是好莱坞电影。第一名就是《It Man Four》叶问四的完结篇，第二名呢，则是哎呀，长白山要火山爆发啦的《半岛浩劫》。全美的票房冠军，包括了《Star Wars》《天行者的崛起》还有《Jumanji》全面晋级。这两部片呢，在台湾在台北的表现分别在第三跟第五名。台湾抢先上映的《Charlie's Angels》《霹雳娇娃子》在第四名的位置。然后接着下来还是一样，孩子们的最爱《雪宝》，但主角应该是 Elsa。《霹雳娇娃》不是《冰雪奇缘二》。在第六名的位置。由安德烈·洛伊·韦伯音乐剧 musical Cats 猫所改编成的电影呢，则是不尽理想，在第七名的位置。还有呢，这个在本周才要上映，但是上个礼拜呢，台北已经有抢先口映，就是抢先叫什么口碑场上映的，竟然他就已经到了第八名的位置，就是《吐槽男孩》。以及呢，这个口碑不断的延烧，然后现在可能已经剩下非常非常少的厅在放映了，但是有同事去看了以后觉得超级好看，《赛道狂人》。You're just a feeling. You let my heart escape beyond the meaning. Not even I can find a way to stop the storm. Oh, baby, it's out of my control. What's going on? You're just a chance I take to keep on dreaming. You're just another day that keeps me breathing.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欢迎你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呢，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2019年底，然后或是这个礼拜你打算要去看什么电影，或是你听说了什么电影好看或不好看，你自己去看了什么电影觉得好看或不好看，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分享一下啦。 上面呢有看到有人说觉得野蛮游戏还是喜欢罗宾威廉斯版本的。有人真的去看了长白山吗？有人真的去看了长白山火山爆发的电影吗？长白袜上有几条杠？小童有去看《黑熊来了》这个类保育的纪录片，他说跟看见台湾一样，发现了台湾的美好。有人说呢，本周最推荐的就是《吐槽男孩》JoJo Rabbit。吐呢是兔子的吐，动如脱兔的兔，嘲呢是嘲笑的嘲。故事在说什么呢？背景是活在二战时期的一个男孩，他就叫 JoJo， 叫做乔乔。他呢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学员。那希特勒呢，就是这个纳粹里面就要爱国要爱党啊。可是他遇到了一个犹太女孩，动摇了他的爱国价值观。在我的党国面前，在希特勒麾下，认为日耳曼人最棒，其他黑人、犹太人都可恶，要把他抓去杀掉，关起来。可是遇到了一个犹太女孩，在个人的小情小爱跟家国的大爱之间，我要怎么抉择呢？刚刚我提到说，跟看见台湾一样，重新见到了台湾的美，就是那部片叫什么来着？什么来着？黑熊来了。Jesse 在 App 上面说，推荐另外一部纪录片叫做《翻越过后》，可以看见矿场对山林的破坏，很震撼。 本周的纪录片呢，不是，本周的电影呢，还有一些有点恐怖的，包括像是《驱魔直播》。为了流量，为了点击率，可以不要命啊！就是网络新时代之下呢，就是有一个驱魔的直播平台，很恐怖哦。但幕后他们只是在装神弄鬼，没有想到某次的直播，哎，真的有恶灵来了。恐怖电影还有一部片叫做《婴儿》，那这个婴儿当然就不是那个哇哇哇的那个婴儿，这个婴儿是好阴哦，阴森的阴啊，是一个写实的争议剧情。所以这个婴儿呢，是一个要领养孩子的父母亲，然后呢，男孩呢是一个失踪儿子的转世，还是这个男孩是无意间被唤醒的恶魔呢？ 有没有搞错？ 另外一部鬼片呢，是一个2018年的电影，叫做《Demon House》（鬼屋实录：恶魔之家）。一样呢，跟刚刚那个就是在想要直播平台骗点击率的那种是一样，就是探险嘛。其实电视节目也做过很多这种啊，就是鬼屋探险、灵异探险团呢，就买下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闹鬼的鬼屋，叫做《地狱之门》。哇，鬼屋还有名字。好，然后呢就要拍纪录片去调查、去研究。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诡异的灵异现象？可是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就不断发生可怕的灵异现象。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有人是去看了猫啊，哇，用这个词非常的强烈，很爽啊。他说人披上了猫的外皮啊，就会感觉不到演技，然后会有一种违和感，还有蟑螂也会拟人化，觉得很无言啊。在 PTT 的电影版，可能这个猫的评价也是一个一面倒的评价。星期五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给你诚实电影预告院。今天没有诚实的预告，今天只有诚实的文案。朗诵。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

了什么吗？ 没有不会等的吧，没有不会后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是话，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是片刻阻止有可能、yeah、时间从来不回答，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下个礼拜要投票啦，这个三合一的大选有三张票，其中的一张票呢是总统票，你要选就是未来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下一任总统由你来决定。另外呢，第二张票是你的区域立委候选人票，您所在这个区域呢，你要选出你觉得可以代表你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第三张票呢是政党票，然后这个政党票呢是会有依照这个投票的比例，然后呢分配这个立委的席次。所以呢有些你觉得其实这个政党真的蛮不错的，你希望可以让他的这个立委名单这个、上面这个人可以进到国会的话呢，你就努力的投下你的票，把政党票投给那个政党吧。 Can I go where you go? Can we always be this close? Forever and ever and on. Take me out and take me home. You're my lover. 什么 App 上面说已经有人收到选举公报了，我还没耶。其实我在一个月前的时候呢，我就很努力的去就是 Google 上面搜寻，想说我家就是大安区啊，到底立法委员候选人有谁啊，我住在那边我真的不知道有谁，但可能两大党的那个知道，我想要知道一些其他人啊，我想知道其他人有谁参选啊，就目前这两个人我都不想选。但 anyways， 反正就是你知道这个，因为选举的制度的关系，所以最后一定都还是这两个之一啦。这种单一选区两票制的方式，就还是 favor 两党制的。好 ，anyways， 反正就一个月前我想要找，我找不到。我到现在都要，后来我就是好像找到了某一篇新闻的报道，我才一个一个去查他们。我现在也都还没有看到他们证件。回家我要看看我的选举公报。 Yeah. 本周的新电影呢，刚刚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的 Lover， 还有这部片感觉是蛮温情的，就是 The Farewell， 别告诉他。家族当中呢，这个德高望重的大长辈奶奶呢就是生病了，那全家族呢就决定隐瞒奶奶病情，然后呢要举办一场假婚礼，让全家族的人都可以哦，因为这个婚礼要聚在一起，然后跟奶奶一起见个最后一面。另外这个爱情浪漫罗曼片，但是一个穿越记忆的隧道，找回青春，找回心中最无法忘怀的爱情印记。故事呢是17岁的小波曾经呢跟清迈搬来的男孩阿都跨越了友情的界限，可是两个人承受不了现实，然后就妥协就分开了，然后呢在多年之后呢想要找回这一段17岁逝去的恋情。这部电影叫做这一次不再错过你，英文片名叫做 Dew。 本周呢有一部印度电影叫做《真爱才会赢》，爱表这样赢啊，真爱才会赢。不过这个才呢是裁缝的裁，就是关于陈一叶的故事。受到妻子鼓励的主角大毛，利用自己裁缝的技能呢自力更生，经营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缝纫机，从一针一线开始做起的真爱才会赢。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是舞台剧改编而成的，故事呢是说15年前呢这个家中的母亲把爸爸给杀死了，但这个杀死呢是因为这个爸爸是一个家暴者，这个施暴的一家之主，然后他杀死了之后呢15年后那母亲出狱了，一家的儿女团聚了，可是这个事件已经平息了吗？彼此能够修补崩坏的关系吗？这部电影叫做那一夜。 甜蜜可能是潮水的来去，把眼泪流成一阵雨，能不能够流到你心里？ 一定是潮水的魔力，让海岸也无能为力，就当是生命中的奇迹，改变了天涯海角的距离。可能大雨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 可是情话说得正好， 我还在寻找，再 怎么样寻找， 来时路已经找不到。 在我怀抱。 本周呢还有几部就是跟历史有相关的电影，看了电影也许你可以就是对这个国家或者这一段历史更加的了解。其中呢一段叫做凤舞洞战役，是韩国历史的真实之战凤舞洞战役，那是在1920年6月的时候历史上记载的韩国独立军首次的胜利。那个里面呢埋藏了凤舞洞死亡之谷当中不为人知的壮烈故事。好，就是在韩国被日本统治的日治时代时期呢，就韩国韩人就是一向以刚烈性格著称的韩国人，他们的独立军的故事。另外呢，这个故事我是真的完全的不知道了，马来西亚共产党争取独立为故事的历史背景，然后呢描述了一个来台湾念书的马来西亚学生认识了来台湾打工的菲律宾女生，两个人所迸发的爱情故事，但是又很苦恼的爱情故事。 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 可是情话说得真好， 我还在 怎么样寻找。 来时路已经找不到。 在我怀抱， 待てね。 劲歌金曲， 慢慢骑比较快，骑得快没比较帅。 戴上我的安全帽，准备来做第一种不戴安全牌。人生没太多机会能重来，快上三宝全拉开。他们真的超汽车，他们真的超汽车，他们真的超汽车。 全能创作歌手谷谷吕思伟，混搭雷鬼天王马斯卡，火力全开。第三波推荐超汽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年围炉玩，初一去哪玩？ 当然是三代同堂去兜风喽。 还好我们已经换了 Luxgen URX， 搭载 ARD 抬头影像系统和 ACC 跟车技术，用高科技守护天伦之乐。 URX 全新上市，旧换新，79.8万起。 URX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回到大安，回到成功的起点。我是林奕华，我主张落实国语、英语、城市语言三语教育，让孩子与世界接轨，一路赢到终点。下一代的幸福由我来守护。大安区立委请唯一支持3号林奕华。 女儿啊，你买回来的无耳松子酥真香，吃了还想再吃。哎， 那当然，因为无二的点心全是用养生坚果融合古法纯麦芽制作而成的，天然又不腻口。 太好了，过年就去无二买年糖，好吃，送礼又有面子。 年节送礼，快上网搜寻无二点心。 男人啊，一起来一吐事业的苦水，分享家庭的经验。体育收藏电玩在男人窝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男人的生存之道，全都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有福男人窝》。 我是谷谷吕思维。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故事，一样来自于整形台上的人生。 Sophie 苏菲为了重建一边的乳房来看诊，她是一个漂亮的金发美女，剪了一头俏丽的短发，穿着牛仔裤、 T 恤和篮球鞋。她有一副曼妙的身材，举手投足饱含着自在且性感的气息。来看诊的时候，她把安全帽放在椅子上，面对我坐了下来。3年前她得了乳癌，当时她35岁，必须要切除一边的乳房。她问我乳房重建技术和进行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他想要知道会有多长的时间不能工作呢？因为他是一位脱衣舞娘。对一个乳癌患者而言，还有什么行业比这个更不理想的？当听到了苏菲还打算要继续工作，我非常震惊。我努力让他清楚描述这份工作的要求。哦，就必须要裸体跳舞，要在一些知名的场所表演，然后需要定期演出。他在我面前脱得只剩下内裤，看起来很性感，而他的性感来自于他的态度，不受只剩下单边乳房的影响，情色的气息依然浓厚。对于这种身体有缺陷仍然保持优雅，把阻力化为助力的人，我一直非常敬佩。后来我碰巧遇到一位身为癌症专家的男同事，跟他说：“哎，我认识一个脱衣舞娘，哎，切除乳房后还是继续的跳脱衣舞。”他听完以后跟我一样感到振奋，同时也被这股自信跟勇气深深的吸引了。之后，苏菲寄给我一张表演的邀请函，我毫不费力的就说服了那个男同事跟我一起去看这场演出。只看到苏菲，肌肤如雪，唇色红艳。身穿带有粉红圆点的黑色芭蕾舞裙，垫着脚慢慢旋转，附在胸前的黑色长布条也随之慢慢解开。她的舞姿既慵懒又强悍，既纯真又叛逆，十足的性感撩人。当那个黑色的布条褪尽，她露出了赤裸的上半身，向众人炫耀死亡的齿痕。她看起来受尽痛苦，却又乘胜而来，成为无懈可击的情色意象。时间呢来到了3点52分，我是欧马克，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声午安，说声再见啦！希望各位2020年新的一年的第一个周末过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棒。现在就要为你送上了这一首歌曲。让我们一起进入猫的世界当中吧，拜拜 ，You're awesome。 it's more like the old days. I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Burnt out in the smoky days, the still cold smell of morning, the street lamp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another day is dawning. Daylight, I must wait for the sunrise. I must think of a new life, and I mustn't give in. When the dawn comes, tonight will be a memory too, and a new day will begin. 破英美选手最快纪录，苏格兰甜心路易斯卡波迪。 I'm going on during this time, I feel there's no one to save me. This all or nothing really got away, you're driving me crazy. Now I need somebody to know.Somebody to heal, somebody to have, just to know how it feels. It's easy to say, but it's never the same.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help me escape.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and you'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 I let my guard down, and then you pull the rug.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being someone you love, to let my guard down. 红发艾德、伊士丹奈尔同步推荐，全球超越26亿次串流收听，蝉联6周英国金榜冠军。 I've been told to get you off my mind, but I hope I never lose the bruises that you left behind. Oh my lord, I need you by my sid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cause every day it's getting colder. And if only I could hold you.You'd keep my head from going under. It's your love I'm lost in.